否依然还把我放心里？既生无缘，我们来世续。只是场游戏，输的是我还是你？那些难忘的甜蜜，在我的梦里轻轻地告诉我勿忘你。啊，亲爱的亲爱的，别为我哭泣。亲爱的亲爱的，别为我伤心，你依然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叫我怎么舍得忘了你。亲爱的亲爱的，我还爱着你。亲爱的亲爱的，你又在哪里？是否依然还把我放心里？今生无缘，我们来世续。亲爱的亲爱的，别为我哭泣。亲爱的亲爱的，别为我伤心，你依然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叫我怎么舍得忘了你。亲爱的亲爱的，我还爱着你。亲爱的亲爱的，你又在哪里？是否依然还把我放心里？今生无缘，我们来世续。今生无缘，我们来世续。 你听到了吗？满脸苦涩的泪水洗白了月牙。都说痴情的男人像一个傻瓜，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吗？曾经的山盟海誓你忘记了吗？我的爱难道不能把你心融化？都说爱过的女人无情最可怕，你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吗？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真的不想再犯傻。收起你的承诺，我们分手吧，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真的不会再犯傻。撕掉你的虚伪，我们分手吧，我需要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他。